虽然我已经修炼了一千年，可这一千年都不如给你的一瞬间重要。 这一吻救了我一命，可以要了我的命。 发拨通我的心。